先看第一条消息啊，说国内首个上新超高清电视频道开播，也就是我们的 CCTV 4K 超高清频道将于这个已经在10月1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播，当天播出时间为10时到24时，2号起为6时到24时，每天播出纪录片、体育赛事、综艺、电视剧以及动画片等内容。 那么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啊，这个 4K 超高清是相当于现有的高清标清的电视系统，是一次技术的升级换代，图像的清晰度还有色彩的亮度、三维声的音响效果都是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据介绍呢，在国庆节期间啊，该频道将播出纪录片《航拍中国》的精编版，以及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以及精编版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以及纪录片《丛林星球》、音乐晚会《唱响新时代》、《我和我的祖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节目、专题文艺晚会等等等等。 据了解呢，该频道是通过中兴6A 卫星和全国有线电视干线网向全国来进行传播，已经在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四川、贵州等等15个省区市开通了 CCTV 4K 的超高清频道。 这个是第一条啊，国内首个上新超高清的电视频道开播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二条消息啊，说每日科学家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瑞典卡罗琳的医学院是在10月1号宣布说，将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呢授予美国科学家詹姆斯·艾利森，还有日本科学家本树佑，以表彰他们在癌症免疫治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评奖委员会说呢，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死于癌症，这是人类最大的健康挑战之一。今年的获奖者创立了癌症疗法的一个全新的理念，通过激发我们免疫系统内在的能力来攻击肿瘤细胞。他们的发现是我们在与癌症战斗过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 其中的委员会成员爱德华·史密斯就说啊，今年获奖研究的意义在于为癌症治疗带来新的风尚。此前的治疗方法呢是集中在肿瘤细胞上面，而新的研究呢将会主要针对免疫系统，这样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率。 艾利森呢出生于1948年啊，这个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教授，他发现了人体免疫的 T 细胞表面啊有一个就是这个专业名称的一个分子，对其进行阻击，会解除免疫细胞受到的束缚，从而全力对抗抗癌细胞。艾利森呢在他的这个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也说到，他最初并不是想研究癌症，而是打算研究免疫 T 细胞的生物学机理。他说我从没想到我的研究会朝着癌症治疗这个方向进行，这是基础科学所拥有的这个活生生的例证。 同时呢，现年76岁的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本树佑发现了另一个免疫细胞，叫做刹车分子 PDE。根据他的发现所开发的 PDE 呢，阻断疗法已经被证实啊，在对抗肿瘤方面是有很突出的效果。 本树佑呢在京都大学也是对媒体说道，他是在和同事讨论论文的时候听到的获奖的消息，同样也是完全的出乎意料。他说他还想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让这种免疫疗法呢能够比以往拯救更多的癌症患者。其实这个报道我这两天一直有在关注着，这个包括这个本书又在获奖之后一些日本民众对于这个事件的想法和看法。 他们都怎么说的？ 有的人说觉得特别的自豪，或者是说作为这个一个研究者，我当时记得一个大叔自己说的，同样我也是一名研究者，然后也不知道他是研究什么的，然后他说看到了本书又能获得了本次诺贝尔医学奖，然后也会激励他 他去努力工作的、这样。 我觉得好多能够获这样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啊、生理学奖的获得者，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说一定要获奖，而真的是在 是真的为了研究，为了这个人类的进步而再去研究的。 像那个我国屠呦呦，当时发现了那个青蒿素，对吧？他也是就是说我只是想推动这个医学界一些进步，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获奖。 对， 对，没错。OK， 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一条啊，说40万北京市民在公园里过节。 正好是国庆假期，秋风送爽，花团锦簇，市属的各大公园呢是迎来了40万赏秋度假的市民和游客。在姹紫嫣红中啊，最美的当然是人们手中挥舞的国旗，还有脸上贴的印有天安门图案的红色69的数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那么一场别开生面的国庆主题之旅呢，在这里就展开了。 我爱你中国千人送祝福国庆主题活动呢，一共分为了寄予祖国、手绘国旗爱中华，以及国旗背包 DIY、 爱国歌曲竞猜以及爱国诗词诵读等五大内容。最有意思的就是呢，全家人制作的国旗背包啊，这个爸爸拼接布料，妈妈穿针引线，小朋友呢最后把这个带有国旗图案的贴纸贴在背包正中，一个红彤彤的国旗背包啊就这样完成了。与孩子一起制作手工国旗背包的李女士表示啊，制作国旗背包呢，不仅可以感受到一家人做手工的乐趣，还可以培养孩子们从小爱国旗、爱祖国的情感。当然还有很多游客纷纷在祝福祖国、爱我中华的横幅以及展板上写下了我爱你中国以及自己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绿渊潭的工作人员就说啊，我们早上是特意准备了200多面的小国旗，在10分钟之内就被游客们一抢而光了。手拿国旗，脸贴着69，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红船送主题花坛合影，成为了绿渊潭公园里最美的一处风景。 来自于绿渊潭啊公园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玉渊潭公园去玩一玩啊。 对，在这个国庆节期间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包括我们昨天跟大家报道的 石景山， 对，石景山公园， 波音747都开进去了， 还记得这个呢，是吧？对，还有我们前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灯光秀，对，这个北京各个地方的灯光秀，如果大家这个晚上没有事儿做的话呢，可以出去逛逛北京的夜景，在十一假期期间呢，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惊喜体验。OK， 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一会儿见。 是要我变得 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世界。为什么不说再见？我猜你应该是不小心的忘记，都无所谓，也有点累，也可以开始新的记忆。那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又吵了好几回，你身边换了谁？别再争谁对，这幸福我不配。又做了好几次疯的却化成了满地的卫生纸，你深夜发文字不跟你和好，真的不是我自私。是谁的问题？连谁都没有晚自习，但你的呼吸会冲进我的灵魂里。你总是在哭泣，嘴边总挂着对不起，但你已不是你。我选择放弃。最骄傲的 lady， 你是一场地狱，我想抱住你。长满的雨滴敲击我心里，转身离开你。最骄傲的 lady， 你是一场地狱，我想抱住你。长满的泪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 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啊。 嗯，接下来分享一些体育方面的资讯。 嗯， 詹姆斯呢是加入了湖人队。 你有这么激动吗？ 对，我还蛮激动的，因为前段时间就是他们打那个最后季后赛总决赛的时候还关注挺多的。 哦，对，来跟大家分享这条。 对，湖人队呢在昨天是开启了他们的季前赛，这呢也是詹姆斯在今年夏天加盟湖人队后的首次亮相。詹姆斯呢一共出战了15分钟，然后拿到了9分，湖人队最后以107-124是输给了掘金队。詹姆斯在赛后说，我出战的时间超出了预期，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嗯，詹姆斯呢在这个夏天啊离开了骑士，并与湖人签订了为期4年的合同。詹姆斯在湖人队呢打出何种的表现，他与新队友们磨合的怎么样了，这些呢都是外界非常关心的话题。昨天呢也是湖人队的第一场季前赛，这场比赛呢也吸引了外界的极大的关注啊。这个詹姆斯与隆多、波普、英格拉姆、麦基首发出战啊，他开始阶段呢就命中了远投，还送出了漂亮的助攻。主教练呢也给了詹姆斯总共15分钟的出战时间，这也超出了詹姆斯的预期。要知道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詹姆斯是几乎不打季前赛的。但是考虑到与队友们的磨合呢，沃顿还是安排了詹姆斯打了一些时间。詹姆斯呢在赛后也说，终于穿上了湖人队的球衣打比赛了，这种感觉呢很不一样，很高兴再次回归到了球场，我期待着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主教练沃顿呢在这场比赛中也是演练了不同的阵容，让一些球员去场上打他们彼此并不熟悉的位置。比如说库兹马就是职业生涯首次被安排到了中锋的位置，主教练沃顿就说啊，我想让不同的球员去尝试不同的位置，希望能产生一些不同的变化和效果。詹姆斯呢对于这些变化是表示赞同，他说我觉得这些尝试很不错，有些阵容组合啊我们就连训练中都没有出现过，但是还是很高兴看到我们现在有能力去完成这样的比赛。 由老詹加盟的湖人队，大家这个期不期待他们未来的表现？ 应该是蛮期待的。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期待的，一部分人是湖人的铁杆粉丝，另外一部分人是詹姆斯的铁杆粉丝，从这个骑士的就开始喜欢詹姆斯，然后对，挺好的。 比如说我爸就是詹姆斯的铁杆粉丝，大概从我小学的时候开始，我爸就一直在我耳边说詹姆斯，詹姆斯。 对，也期待期待詹姆斯在湖人加盟湖人之后的表现。对，再来看下一条，说中国网球公开赛张帅首盘逆转。 中国金花张帅呢是在女单首轮中啊苦战三盘，以6-1、3-6和6-3的比分逆转了比利时的名将滕尔梅斯晋级了。赛后呢，张帅是将这一场胜利归功于中网这一福地和现场观众们的助威。 本场比赛呢，张帅开局的状态良好，率先破发，以6-1拿下了第一盘。不过啊，第二盘随着对手的状态提升呢，张帅也是陷入了苦战当中。在遭到对手的逆转之后啊，张帅一度在决胜盘陷入落后。之前呢，在蒙特利尔我们曾经激战了三盘啊，这次呢，那次是对手赢了，这次呢，在我们的主场中网总能激发出我最好的状态啊。这个也是在张帅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的一段话。在获胜后的张帅呢，情绪的非常的激动啊，虽然只是首轮晋级，但是他的眼中呢也含有泪水。他说，感谢这么好的球迷啊为我加油，我打一场比赛可能关键的就是靠那几分，尤其是在第一盘1-3落后的时候，主场的助威真的是激发了我。 张帅呢在下一轮将要对阵巴伯斯，张帅说会尽自己的全力去拼出最好的状态。巴伯斯呢在双打排名中是排名第一的，他的表现是非常的优异。张帅就说啊，虽然说我们之前的两次交手我都赢了，但实际上我们都打得非常的接近，我一定会尽全力去拼对手。说到网球，确实是关键分特别的重要。 对，没错，这个无论是首发有没有破盘，在之后的进程当中都有可能被对手抓住一点点小的破绽，就有可能被逆转。对，刚刚我们关注了两条来自于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可能会跟很多在北京居住的人们有关的一件事啊。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对，一定要认真听哦。 对，没错啊。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稍后回来。 stuck in traffic, and we all know you're made of plastic. You may seem like something classic, but your cheap sunglasses, your cheap sunglasses, and I see right through you. 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啊。接下来呢，先跟大家聊一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虽然今天已经是国庆放假的第三天了，但是我相信也是有好多小伙伴已经在前两天的时间内呢，经历了家人的风吹雨打。 是什么呢？就是国庆回家如何巧妙的应对逼婚和相亲。 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可能不仅仅是逼婚和相亲啊，当然这个在父母眼中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了。 对， 你包括一些同学回到家里之后啊，学习成绩怎么样啊？拿没拿到奖学金呢、啊？这个一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会说，找没找到工作呀？ 对啊，工资怎么样、 工资怎么样啊？这个买房了吗？买车了吗？ 对， 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事呢，不仅仅会在春节期间发生啊，其实在每个假期，当你回到家人的身边，这些亲戚朋友啊，都会问你这个。当然，最重要的，可能是这个逼婚和相亲了吧。 对， 觉得还是蛮好玩的。 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然后有网友就说我们是博取同情派啊，有个网友叫 Monica 的就说，他说，就说我刚刚被甩了，心情不好，没有时间去相亲。还有一个叫艾琳小姐的网友说道，她说我喜欢的人看不上我，喜欢我的人我看不上，大家都不愿意将就何必呢、或者说就是和家人们大肆讨论那些婚姻不幸的案例。 你看看隔壁家那个谁，你再看看那个从小跟我长大那个谁， 对， 是不是 看看他们还想让我去相亲吗？ 想。对，还有这个韩庚也说啊，他说有一次呢，我和我妈说我我天哪，这个这条我们还是放一放啊，这个往后再看一看啊。 还有一个网友说，他说你就用所有的动作语言来告诉家人、你曾经受过情伤，但是呢你不要真的说出来、而且要让他们感觉到你又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啊，你就是演的，演技派呢， 演技派啊。还有一组人呢，这个逃避派啊，这个牛津说啊，过年再说吧。然后等过年的时候你怎么办？ 过年的时候说，那就 年 后 再 说吧。 还有这个漂泊的塑料袋说啊，这个以不变应万变，你们尽管逼问，我该干啥干啥。 然后瓦片就说，逼婚和相亲啊，我一般都是表面上答应，想起来呢就随便应付几句，想起来呢，想不起来呢就拉倒，一般对方会主动放弃。这个还挺好的。 对，这当然这个也是存在于那些父母想就是想逼婚又不太那么想去逼婚，就是中立派的那些， 就有点顺其自然的意思了哈。 对，没错啊。还有这个意义说啊，有人逼婚和相亲呢，马上给他来一段 rap 啊，你看这个月亮它又大又圆，你看这个月饼它又香又甜，你看这个国旗迎风招展，你看这个景点人山人海， 中国新说唱适合你。 中国新说唱适合你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在国庆期间如何巧妙的应对父母的逼问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华。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大左。 我是心仪。 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最新的消息啊。 这条消息真的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 对，怎么说呢，确实啊，这现在想一想，确实跟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 对啊。 对。这个从各个方面来说吧。 对，首先我们其实说的这条消息呢，就是11月起啊，电动自行车上路呢需要登记挂牌了。 对，这个不是说你买了一个电瓶车 就能骑了， 就能上路骑了。这个得是好像是还有一个这个类目表，只能选择这类目表上的自行车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款类， 这样 然后才能去交警支队去上牌登记。 我有个疑问，就是考这个， 这个不用考证， 不用考是吗？ 不用考证。考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执照。哇，对，来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啊。这个跟自己有关的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说在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以下我们就简称条例了，经过北京市的15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表决通过，依照规定呢，今年的11月1号起，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挂牌才可以上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呢将禁止销售啊，是从销售端就开始禁止了。先来关注焦点一啊，这个电动自行车未纳入产品目录的不得销售。今后呢，北京呢将从销售端严格控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条例规定呢，北京对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实行产品目录制度，目录呢应当载明生产企业、品牌、型号、定型技术、参数等项目，及时更新并向社会公布，并且纳入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呢不得在这个北京销售和登记上牌，就是未纳入咱们这个产品名录的电动自行车，大家是买不到的，也上不了牌的。 对。 为了方便引导市民的购买呢，使用合标的电动自行车，条例中是要求销售者应当将产品目录等信息啊，在销售的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出来。对销售不符合标准电动自行车的，工商部门呢就有权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电动自行车，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甚至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同时呢，条例也规定电动自行车在北京上路行驶需要经过登记，并且取得行驶证以及号牌。 具体来说啊，就是申请人呢应当自购车之日起15天内到公安的交管部门申请登记，现场呢交验车辆。这里您要记住的就是登记的时候呢需要携带4类材料：登记申请表、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购车凭证以及车辆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对符合条件的呢，公安交管部门呢应当场登记，并且免费的发放行驶证和号牌。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去办理电动自行车的行驶证以及号牌，在公安交管部门是免费进行的。如果有人在这个哪个交警队门口啊，跟你说这个 要收费 啊，收费啊，这个帮你20块钱，立马下牌啊，不要去相信他们啊，不要助长违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一定提醒您，这是免费的。 对，那么咱们已经买到的不合标的电动自行车怎么办呢？你就比如说这个，之前有一朋友就是跟我说，前两天还在那吹呢，我这最近买了一个小车，这坐地铁的时候就可以拿了，可以放了啊， 是不是那种特别小 的，就折叠起来的那种电动的？我说。那还挺好玩的。然后这个刚买完，这边出了标准了， 他 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对还可能不在咱们这个产品名录内，这怎么办呢？我这个觉得肯定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毕竟在之前买了好多的，现在你想想北京大街上得有多少电动自行车的出现呢，对吧？你看包括外卖、快递，你说这俩大巨头就已经占了不少的电动自行车的含有量了，再包括一些买不到车的上班族，限号的上班族， 对， 我就是， 还有平时住在外面，然后要去住在宿舍外去上学的一些小伙伴， 对，一些小伙伴对吧？这个都是一大困扰。那么咱们已经买到这个不合标的电动自行车怎么办呢？条例也是规定了，对已经购买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发放临时标识，并且设置3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上路行驶呢需挂临时标识，过渡期满后不上牌，不得上路行驶。 也就是说在这个3年的过渡期内，你还是可以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 但是你得挂这个临时标识 啊。 对，然后此外呢，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其他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临时标识的，将依法予以收缴，并且对驾驶人处1000元的罚款。大家不要因小失大啊，想一想这个上一个号牌或者说办一个临时的标识，动动手指。而且我看到北京交警 APP 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登记也马上就要对大家开放了， 特别的方便。 对，这个去交警支队呢，之前也看网友发过这个，就是上牌的步骤，这个比机动车上牌要简单太多了。 机动车你还得摇号呢。 这个我们抛开了不说，这个是 上号上牌之前的事儿了， 很痛苦。对，这个机动车登记啊，非机动车登记呢，有网友分享啊，就是说把那个电动自行车停交警队门口，然后把这个跟交警说我要去办非机动车的这个牌照，然后他就出来给你拍张照片，然后就完事了。 这么快？ 就这么简单。 特别便捷。 对，而且是免费的。 咱们再来看一看焦点二，平衡车和滑板车违规上路，可扣留器械并且处200元的罚款。针对动力驱动的那些3轮车、还有4轮车、摩托车以及快递、外卖等行业的用车呢，条例是在审议过程中明确了其机动车的属性，并按照规定国家和北京机动车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据此呢，市人大常委会是启动了对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修改，修改后的实施办法呢，在前几天是表决通过了，今年的11月1号起开始施行。 对，实施办法也规定呢，北京禁止生产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摩托车，含轻便摩托车、动力装置驱动的三轮车以及四轮车。违反此规定呢，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相关产品，并处以非法产品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有营业执照的呢，由这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没有营业执照的，予以查封。 嗯。快递、外卖等行业使用车辆的管理办法呢，是由市商务部、邮政、交通、公安、交管等行政部门根据行业的发展特点和发展的需求研究拟定，报市政府的批准。此外啊，在道路上使用动力装置驱动的平衡车、滑板车等器械的，公安交管部门呢可扣留它的器械，并且处200元的罚款。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注意一下，也不要看到大街上总是有那些骑这个平衡车的， 对， 不是骑平衡车，站平衡车的。对，一方面我是一直觉得这个东西特别不安全，另外一方面啊，这个应该是一样是从11月1号开始实施的这个办法，在道路上行驶这种平衡车以及滑板车的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可以依法扣留你的这些车辆，并且处以200块钱的罚款哦。 这些平衡车啊，还有滑板车，您就平常在校园里面啊，或者在你家里的小区里面，作为一个运动的器材就好，就不要其他上路了。 对， 真的很不安全。 你就从学校宿舍到这个学校里边，或者到这个学校里边这个，哎，算了。反正都是挺危险的。 嗯， 就是说不让上路，咱就别上路就好了。 对，以安全为主啦。 对，再来关注一下焦点三啊，也就是共享单车的问题。这个大家肯定也都看到啊，这个不一定有哪个地铁站门口就会堆放大量的共享单车，甚至能有几百台之多啊，就占据了公共这个公用的车道。 嗯， 这有点像这个共享单车的坟墓一般。 对，尤其是在建国门附近，那边一到下班的时间，真的是把 成片成片的共享单车， 快把那个地铁站的入口都堵住了。 对，而且还有我想想还有哪儿啊？高碑店这个地铁站下边那个口，那块儿曾经我发现了这个一度能大概有100米长，就是占据了整个非机动车道的距离。你想100米长， 那得100多辆了吧？ 对，那得好几百辆了， 是吗？ 对，这个关于共享单车的问题啊，交管部门呢也开始了协调禁停区域啊。据不完全统计呢，北京的共享单车投放数量已经达到了190多万辆啊，一些弊端呢也是持续的显现出来。 为此啊，在条例中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呢应当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实施总量控制，企业应当按照要求将自行车的动态总量、重点投放区域的动态总量以及承租人的信用惩戒信息、自行车停放位置的信息呢，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实时完整准确地接入北京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监管和服务的平台，同时协助公安交管部门核实确定违法行为人。 违反相关规定的呢，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可约谈企业相关负责人，拒不改正的可以限制车辆投放，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针对共享单车被弃于河道、企业私自投放、企业撤出后遗留等情况呢，相关主管部门、基层政府呢也清理了大量的互联网租赁的自行车，要求企业认领，但多数未得到回应。 据此啊，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扣留车辆的处置措施，条例中是规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采取行政措施的，应当告知企业及时的接受处理，逾期并经公告3个月内仍然不接受处理的，相关的行政部门呢，将会依法处置。 而针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呢，条例也是规定了，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设置协调允许停放区域、禁止停放区域，并对禁止停放区域实行目录管理。诶，说到这儿我还突然想起来，这个前几年共享单车刚刚投入市场的时候，地面上还会画你比如说一些这个 OFO 的小黄车的一些停放的点， 嗯， 然后摩拜的停放的点，当时还有这小蓝车的停放的点， 嗯，哎，其实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没有停到那个它指定的区域的话， 你是不能锁车的是吗？ 嗯，可以锁车，但是会收到提醒，就是 OFO 会给你发短信，告诉你说你没有停。 发短信有什么用啊？ 对，然后说如果多次没有停进去，就会进入你的那个信用体系，好像是这样。 啊，那也应该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那个， 对， 信用惩戒的信息，承租人的信用惩戒信息。 嗯，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些什么 OFO 啊，还有 摩拜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它停放到它规定的区域，也是方便你我他嘛。 你想一想啊，这个当你骑自行车的时候，你把它放到了一个公共场所的地方，可能是对于你一时的方便了，但你想一想，当有其他人把这些自行车停到了你们家门口的时候，已经堵住了你的出行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还方便吗？ 嗯， 利人利己啊，这个， 对啊，就换位思考一下。 还有的就是呢，企业应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规范承租人依法停放车辆，也就是刚我们说的啊，这个通过发短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 嗯， 客户端呢应当显示承租人的安全提示、自行车允许停放、禁止停放的区域以及有关的惩戒措施。此外呢，配置必要的管理维护人员，负责车辆调动、停放秩序管理和损坏废弃车辆的回收，及时清理占用道路、绿地等公共场所的车。 如果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影响了行人和车辆的正常通行呢，公安交管部门啊，应当告知企业及时的采取措施规范停放。对情节比较严重的且不及时采取措施的呢，可立即将违法停放的自行车搬离现场，并对经营的企业啊，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当然对于共享单车押金难退的问题啊，条例也是规定了，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的押金预付金的管理制度，将押金存放在北京开立的银行资金专用账户当中，承租人申请退还押金时呢，应当及时退还。 嗯，说到这个押金，我就想到前段时间那个 OFO，就是小黄，他现在不收押金，但是你必须往里面存99还是199块钱，然后一直把它用完为止，就然后拿不出来哦。但是那个摩拜的话比较好一点，就是它不用押金，然后就用一次钱，用一次付一次钱。 就我其实觉得用一次付一次钱就可以了。 对啊， 或者是说那可不可以跟这个比如说支付宝里面的信用分挂钩啊，你超过多少多少信用分，我就可以不用去付押金了。 对， 又或者说是跟整个的你这个个人的银行的信用体系去挂钩啊，当然这个都是后话，也有可能人家现在正在研究嘛，对吧？ 对， 都是为了我们这个老百姓啊，这个有共享单车骑有方便图的一些事情，大家也不要把这种事情就是你说好事给它办成了坏事，这就不好。 对，嗯。 分享完了这个11月1号的电动车的问题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再三确认一下，在11月1号之后就将开始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开始这个登记啊、发牌等这个相关的规定了，一定要记住，上道是会被罚款的。OK， 那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消息，一会儿见。Just a young girl with a quick fuse, I was uptight.Wanna let loose, I was dreaming of bigger things and wanna leave my old life behind. Not a yes sir, not a follower, fit the box, fit the mold, have a seat in the foyer. Take a number, I was lightning before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Thunder. Kids were laughing. thunder, 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thunder.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接下来的时间呢，跟您分享最后一条的消息啊。国庆长假的出行呢，相信堵车已经成为了各大旅游景点的 一道景象了，是吗？ 突然想不到什么好的形容词来形容了，对，一个大的景观吧。 嗯。 对，说从白天堵到了晚上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稻城亚丁啊，这个是稻城亚丁旅游预警对于车流的疏忽。这事儿怎么说呢？这咱要从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开始说起了。 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啊，稻城亚丁就从白天堵到了晚上。 嗯， 截至那天的16:30，也就是下午的4:30啊， 对， 进入甘孜州的车流量就达到了26,000多台，排成长龙的车辆呢几乎都无法移动了，尤其是当天还下了小雪，温度特别的低。 对，当然这个也是半个月以来啊，稻城亚丁第二次引起公众的关注。上一次呢是由于其在国庆住宿预订的天价的费用。据报道呢，一家国庆期间挂网价这个已经达到了3000元一晚的酒店套 房了，尤其是当天还下了小雪，温度特别的低。 对，当然这个也是半个月以来啊，稻城亚丁第二次引起公众的关注。上一次呢是由于其在国庆住宿预订的天价的费用。据报道呢，一家国庆期间挂网价这个已经达到了3000元一晚的酒店套房，而平时的价格仅为866元，涨幅超过了240%啊。国庆期间呢，稻城亚丁的酒店价格飙涨，大规模出行的时段酒店价格上涨呢又做了重点的提示。可是呢，国庆首日严重拥堵依然如期而至，大量的游客呢从白天一直国庆假期的酒店价格涨幅。你在一些大的旅游景点，你就比如说像长白山啊，这些老派的旅游景点，比如说长白山呢、啊、或者是、这个、 还有秦皇岛， 对，秦皇岛啊，这些北京周边的这些旅游景点，它肯定都已经做好了这个流量的预警，或者是说相对的处理的规定。 嗯， 我真的就不是这么太相信。我说你就找一个秦皇岛附近周边的酒店，它涨价肯定是会涨价， 对， 但是它不可能涨超过3倍，那它肯定是不想开了。 对呀、啊，而且这个涨3倍确实太夸张了，你想这一晚上就得3000多， 什么年代了、啊、还敢涨3倍呢？ 对呀、啊，这个应该真的好好监管一下哈。 对，比如啊，这个稻城亚丁呢近日在解释酒店的时候呢是说啊，景区目前呢已经发布了限流的通告啊，规定单日游客呢最大承载量为16,054人次啊，当地酒店与民宿全部算上共计超过20,000个床位，因此能够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且不说此种计算是否合理啊，单就进入车辆远远超过了承载量这一事实，进入的车辆有20,000多台， 嗯， 最大承载量有10,000多人，你一台车上就坐一个人吗？ 对呀、啊，这已经是可以承受的好几倍了吧？ 对呀、啊，你这个计算的是否合理、嗯？反正我这个高考数学只有40分的人觉得不大合理。 嗯，我这个高考数学考了100多分的人也觉得不太合理。 对，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上海南京路，这个我不知道你没有到现场看过。 我还真的经历了一次，在上海南京路的武警人墙的红灯，尽管是人潮汹涌，但是人员的流动呢，还是井然有序，有效的控制了拥堵的现象，赢得了网友的点赞。这个我确实看过，因为上海南京路两边的车流量也非常大，人流量也非常大。然后我们的武警官兵呢，就形成了人为的红绿灯，就是人墙， 形成了人墙。 对，然后弄了一个四方块，这边绿灯的时候呢，它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就打开，对，然后就让人流通过。红灯的时候呢，就关闭，就让人流停在那个位置。这个方法确实很好。 对呀、啊，你看，跟别人学一学嘛。 对，而且道成亚丁啊，确实，不管是从大家从哪个影视剧里边之前有看到过它的美景和盛况。我记得我最开始了解道成亚丁的时候，身边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就是甚至。就是刚刚， 其实我是刚刚才知道这个地方的。 对，真的还是很少有人知道稻城这个地方的。我之前也是在五六年前从一本地理杂志上看到的，当时的美景确实是特别的美。 是，刚刚我还搜了一下这个稻城亚丁，然后百度百科上就说这是最后一片净土，然后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所以大家也是要好好的去维护这里的， 去珍惜，去保护一下多好啊。 对。 我刚刚就想到了一个段子，你就，也是说现在咱们的这个技术水平跟不上，如果这马路能修到珠穆朗玛峰上去，我估计那上面站满了人。 是，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吧，可能就跟爬长城一样，是吗？大家都人挤人， 人头攒动。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青年说为您推荐的这些最新的消息。那么在九点钟之后呢，我们会为您带来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今天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 考雅思的 雅思考试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在一会儿九点钟之后再和大家相见啦， 一会儿见。 Goddamn, I miss ya, miss ya. Only wanna be with ya. Fast and falling, falling for your love.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活泼啊，西北南，北选手西海峰，参与566万场地，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好了，那第四个特色小吃望京小鸭也是大成功，恭喜！吃了一整天，好好的体验了北京美食一回。撇开豆汁，我个人觉得是蛮顺利的啦。好，那今天的台湾青年游北京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柚仔，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北京时间的早上9:11，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现在进入到了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时段。大家好，我还是大佐。 我还是心仪。 对，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 您可以通过 FM98.2 还有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进入青年说的房间，同时呢您还可以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上搜索活力982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个上半段跟大家聊了一点点啊，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在十一放假期间怎么样沉着应对家长的逼问。 对。 这不管是工作方面的呀，还是这个情感方面的呀，该如何应对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跟这个我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个互动话题啊，一起聊一聊你的故事。 对，很多的家长也会问啊，你这个学习成绩怎么样？拿到奖学金了吗？要不要考什么雅思、托福？要不要准备考研？所以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就请到了一位学霸啊。对，大佐， 我觉得这个是真学霸。 对。他不仅考上了研究生，然后呢他还不满足自己目前这个英语的水平，又学习了雅思， 而且还考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成绩。我觉得令人羡慕，我已经可能不是羡慕了，我觉得这个成绩 是羡慕嫉妒恨， 我觉得这个成绩可能是我一直都达不到的。 所以你今天听完了他的经验分享之后呢，你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的吧。 哎，对，就那么一点点，你可真会安慰人。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的研究生邓守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你话筒稍微近一点。 对，可以离我们的麦稍稍近一点点。OK。 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传媒大学，研一的。电视学院的邓守豪，大家好。 哎，欢迎守豪。对，今年也是刚刚考上研究生是吧？ 对对，我是18级，去年冬天考的初试，然后今年刚上，刚开学一个月。 是什么学院的？ 电视学院。 电视学院， 对， 主要的学习方向呢？ 我的专业名字叫媒体策划与运营。媒体策划与运营呢，应该是培养的内容类似于广播电视编导。这两个专业是算是一个班， 对，一起上课，对吧？ 对，一起上课。 对，据我了解，就是媒测和这个编导的分数都特别高。所以我觉得守豪肯定在之前初试的时候下了很多的功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之前都是怎么准备你的初试的吧。 初试。之前是知道这电视学院的这个专业算是算是比较 王牌专业， 对，比较王牌专业，然后也很难考。主难考的地方就在于初试的分数要求都特别高。然后那个时候就请教了两个播硕的师哥，之前认识的师哥，然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一个考研的辅导班。然后我就是 还是通过辅导班的途径。 对，在辅导班里边就是在他的节奏之下，然后自己去复习，然后每天就是背书，写文章，这些就是专业课主要是写文章，然后我们 写文章，写什么文章？ 现在初试，传媒大学的这个初试，它题特别少，题目少，但是就是你要做的文章长，基本上 初试的时候一分是要写40个字儿， 嗯， 一个 那比如说他的论述题是30分，也就是相当于你得写1200个字是吗？ 对对对， 哦， 是这样的， 哦，是这么计算的。 对，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当时考研的时候就是整整12页的白纸我们都写满了，写到最后考完我的手都拿不起筷子，就是这么夸张。 写到最后考完你的手都拿不起筷子，你是在考场上做了些什么你还要拿起筷子？ 就是最后考完我决定我要去大吃一顿了，结果我发现天哪，我的手都在那儿抖，然后拿筷子拿不起来，是不是？ 对， 手豪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吧。 对对，体会很深，因为我们是文科的考试，这个如果你的篇幅太短的话，老师可能会觉得你表达的不清楚， 嗯， 或者是你的观点论述的不明确， 嗯， 所以你篇幅要适当的长，但是不是说又长又臭， 嗯， 它是会里边就是你要有例子，然后有论述，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还要有一些文艺理论的引用，比如说习主席的话， 嗯，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啊，这些就是类似的，要有引用，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挑战的，在规定时间内你要写到很多，有些人在有些同学在考场上如果写不到那么多的话，他可能在老师在阅卷的时候就会比较不占优势， 嗯，就印象分就不好， 对对， 嗯， 然后你还要字体也要好， 嗯， 字数也要够，然后思路还要清晰，就挺挑战的， 嗯， 之前是快考试的时候，有一个模考，就是师姐给我们搞的模考，然后基本就是他把题发过去，就是跟真正的考试是一样，把题发过去，然后你就自己准备纸自己写，然后挑战了几次，手基本上就把手这个就是 支笔剪是吗？ 对，支笔的这个地方就顶破了，差不多， 嗯， 你要缠一圈， 哇，你看这勤奋的， 对，你要缠一圈这个创可贴，然后你下次你才能再写。挺难忘的吧，那段回忆。 对，那今年在这个考研的初试过程中，比如说像专业课艺术基础和艺术综合， 嗯， 你觉得这其中哪道题目你的印象比较深刻？ 去年吗？还是 对，就是你考的那年。 我考的那年， 就我记得好像是听别人说有一个什么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对吧？ 哦，对 对， 对，大题有一道是艺术与时代的关系。 对，这个艺术与时代的关系的话，一般的话应该怎么答呢？ 可能对于手豪来说，这是一份不堪回首的经历，我不想再提起它了。 当时我也是第一想法就是你要分论点比较明确， 嗯， 然后我分了几点，就是这是两个元素，就是艺术会影响时代会影响，对，时代会影响艺术的发展， 嗯， 时代繁荣艺术繁荣， 嗯， 时代凋敝艺术不一定凋敝，但是艺术会有， 嗯， 焕发出不一样的色彩， 嗯， 然后艺术也会引领时代，就比如说现在的这些文化产业，特别是这个电影市场非常， 嗯， 非常繁荣，这个也会对时代对经济会做出贡献，大概就是这两方面就是相互影响，就是去论述他们的关系。 对，这几年的话就艺术基础和艺术综合考得越来越灵活了， 越来越灵活， 以前的话可能就是直接告诉你说，哦，你给我回答一下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与什么别的什么 这个东西是要写好长的，就是一篇文章的是吗？ 对， 对，1200字啊。 哦， 嗯，然后这两年呢，艺术比如说他如果想问你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会先给你一个名言， 嗯， 然后说那你看一看这个里面说明了什么呢，你就这样再来写，可能更考验大家的一个思维的灵活度了， 一个逻辑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更考验大家， 嗯， 所以这也是我不考验的原因。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呢。 哎，那小豪之前就是应该也不是从事传媒行业这一方面工作的，那为什么后来突然想选择这个领域去研究，然后之后有没有想法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是有的，我的经历呢应该是从本科的时候开始， 嗯， 本科的时候我是一个工科专业， 嗯， 这名字应该也有些人都熟悉，因为它比较热门，然后据说是比较好找工作， 难道是电气工程吗？ 类似 机械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嗯， 对，在西安读的西安科技大学， 嗯， 读的这个专业是比较热门的，然后也是家人都建议报的，嗯，然后上了以后，我发现我好像不太有那个天赋去每天面对那些设计、那些杠杆机构、那些齿轮、那些螺丝、那些图纸。 是每天要去面对这些图纸，还是要真正去亲手操作这些东西？ 都 有 不同的，对，不同的岗位性质不一样。但是我们如果是你当机械工程师的话，可能就是主要是设计、机械设计这些。嗯，然后我可能不太喜欢去每天面对那些图纸。 嗯， 然后在大一的时候就参加了国防生的宣传部。然后那个时候跟学长学摄影，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摄影， 嗯， 摄影玩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这个摄影的爱好要再发展下去，无非两条路， 嗯， 一个就是砸很多的钱去买更高端的设备， 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砸很多的钱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旅行拍更多的照片， 对，你可以拍到不同的风景。 总的来说，就是你得砸钱， 砸很多的钱。 对，这个砸钱可能是砸的是学生是承受不了的，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玩到了一个尽头。但是我一想，哎，那个时候我们是550D，550D 已经可以拍1080P 高清了， 嗯， 我就说，哎，我们拍个微电影试试行不行？嗯，然后就我们学校那个时候也有，之前也有学生拍微电影，我觉得他们拍的都一般啊，然后就想自己拍一个好一点的， 嗯， 然后正好身边也有朋友也都有感兴趣的，就是可以来过来帮忙的， 嗯， 然后自己就拍了，然后还得了一点小小的奖项吧，西安陕西大学生微影像的一个最佳影片， 嗯， 还有一个是陕广网络电视台办的一个影像征集的，也是一个最佳影片吧，得了一点小小的奖项，然后觉得很自信， 嗯， 然后也很难忘。然后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心里边就感觉好像是发现了很挚爱的东西啊，所以就在工作几年以后，自己反复思考，还是想就是从事传媒相关的。可能你不一定可以当一个导演，或者是不一定可以当一个好的制片人， 嗯， 但是你可以从事相关的，然后你慢慢的去接近你的这个理想，我觉得是 OK 的。 嗯，那对于你来说是在镜头前拍摄，或者是说这个作为一个摄像者、摄影者，这样对你来说比较刺激，还是说对于一个指导全局的一个导演来说，对你来说比较好一点？ 嗯，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性质吧，但是我都非常热爱，嗯，因为我第一部片子就是自己导演，然后自己当摄像，就是那个时候榜样就是张艺谋嘛，因为张艺谋就是学摄影的，张艺谋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 嗯， 开始的时候就是给电影当摄影，他是对画面语言、对影像的这个美感特别有自己的把握， 嗯， 所以那个时候也很喜欢摄影，觉得没有问题，我肯定摄影我也是很热爱的。但是如果你做片子的话，你如果当到导演，你可以就是导演中心，咱们国家是导演中心制， 嗯， 你如果可以整体把握这个片子所有的元素啊，布景啊、演员啊、表演方式、台词、剧情走向，如果可以把握这些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工作。 嗯，那你当时那第一部拍的那个是叫微电影还是纪录片？ 不是纪录片，是微电影。 啊， 微 电影 是 拍的什么题材呢？ 拍的是一个 校园爱情题材， 有点校园爱情，但是它是一个，我是拿一个精神病这样一个话题做依托的。嗯，说来也巧，是因为是大学的有一次回家，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乡，在火车上就聊起来了。 嗯， 然后我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他说我是西安医学院的。我说你学什么专业的？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后来反复追问，然后他说我是学精神病、精神卫生方向的。 嗯， 哎，然后就聊起来了，然后就发现这个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下，好像人都有 人的压力特别大， 对，压力特别大，然后那种精神状态好像就是有点有一点就是跟精神病有点相关联的地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就是根据这个精神病这个话题编了一个，然后再搭上爱情的元素。 嗯， 还好，然后拍出来了，我挺满意的。 那当时看过这部微电影的同学们什么样的想法？ 他们都觉得拍的剧情挺吸引人的，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也不专业，然后可能是我想的过多了，嗯，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觉得会晦涩，有 家里边的东西太多了。 对，他们会觉得可能有的地方晦涩看不懂， 嗯， 是这样。可能现在很多朋友看也会觉得好像有点理解不了，但是就是能看出来还比较成熟一些，不太像处女座。 嗯，用那个专业的话来说，就可能有点现代主义题材是吗？嗯， 对对对，现代主义， 有点超现实主义题材了。 哎，你还挺懂的呀。 虽然我没有学习专业相关的理论，嗯，但是你要知道，艺术是相通的。 哦， 对，跟大家说的这个聊一聊首豪关于最开始的这段学习的经历吧，以及他的工作的经历。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在十一回家期间如何应对父母的逼问。首豪十一假期回家了吗？ 没有没有，这几天就都在北京。 都在北京。 嗯， 对， 在准备我们的节目啊。 嗯，哎，那这个抛开十一假期不说啊，咱们在之前的假期回家的时候有没有应对过父母的逼问？ 我 觉得应该有。 我父母是比较开朗的那种父母，父母没有逼问过。 嗯，那家里的 亲戚 肯定会 对会问过，然后父母的朋友也会问，但是我父母还是比较开朗一些。我给我妈说，我说妈，我30岁以前不结婚。 好家伙！ 我妈说 可以。 我说我妈说没问题啊，很正常啊。 哇，这个好哎。 嗯， 对。 这个让那个听众们都听到之后觉得特别羡慕。 可能我妈真的是比较开朗那种，她虽然是在小城市，但是这个思想还算新潮。 嗯嗯，有这样的一个家长，有这样的一个妈妈，真好。 嗯，真幸福。 虽然我妈也这样。 但是大佐说， 我们在这拉仇恨是吗？ 我听你的，我就要30岁 拉仇恨吗？没有啊，这个哎，那首豪在就是应对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啊，那些总拿你来跟自己家的小孩子去比的这样的情况下，你一般是怎么去应对的？你就比如说啊，这个今天有一个你的阿姨坐在这里了，首豪啊，什么时候结婚呢？在北京混得怎么样啊？买房了吗？买车了吗？这些东西， 这么一大串的问题， 这么一大串的问题。 嗯， 我 姨啊，那些总拿你来跟自己家的小孩子去比的这样的情况下，你一般是怎么去应对的？你就比如说啊，这个今天有一个你的阿姨坐在这里了。首豪啊，什么时候结婚呢？在北京混得怎么样啊？买房了吗？买车了吗？这些东西， 这么一大串的问题， 这么一大串的问题。 嗯， 我还有机会还多 啊， 然后就一个一个问题回答了。我还是那种比较真诚，不会去就是敷衍。 嗯， 我会一个一个问题去。 啊，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今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 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好拉面，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们来到了青年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心仪。嗯， 还有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嘉宾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考研的经历以及一小段的工作经历的这个 说好 历程。 对不好意思。对，欢迎守豪，守豪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在十一假期如何应对家里亲戚以及父母的逼婚和相亲啊，以及各种各样的逼问。 对，有很多的网友都跟我们发来了互动。一个名叫陶记的网友， 陶记， 对，他叫陶记，就是那个几何的那个几。他说，上次中秋回家就有人问我，直接回答说，还有两年毕业，没钱没房没工作没对象，您还有啥要问的吗？ 这法子应该叫破罐破摔法。 嗯，对，我觉得 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挨问问去吧。 对，然后肯定亲戚心里会想，哎，那我还能问点啥呢？挺急的呀。 对，然后这个还有人说啊，这碎蝶浪人说，他说我问啊，这个阿姨，你家钱多吗？然后阿姨说，我家钱多不多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然后我说，那我什么时候结婚和你有什么关系？ 还挺硬气的。一个名叫 LM 的网友就说，他说可能我有一堆假亲戚吧，亲妈也不催，没有人关心我是否还保持着单身狗的身份，你们不要太羡慕我。 哇，这个其实挺好玩的。但其实每年放假回家，只要是一放假回家见到自己的亲戚朋友的时候，都会伴随而来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就包括你的生活现状啊。当然这个绝大多数人的心里边还是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出一种关心你的角度来问这些的。但也不妨那种有这个 比较八卦一点的， 对，八卦一点的呀，有那种攀比小心思的呀，是不是你没我家孩子过得好呀。这样的是占少数。所以呢，大家在这儿啊，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对，然后这个今天的还有一位坐班的门诊，就是针对于这个事件呢，这个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呢，首先要大家确定一件事情，说大龄单身呢并不可耻，这不能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然后作为每年都要回家使用自己十八般武艺应对相亲或者是逼婚的人呢，今天他就把自己的压箱底的招通通掏出来。 其中就有一个方法叫真诚卖惨法。回家的时候呢，给您家的亲戚老人啊带一些礼物，然后礼物刚送到手时一定要嘴甜。比如说遇到了长辈阿姨们就说，好久不见了阿姨，哎，您都是怎么保养的呀？ 感觉皮肤好像又紧致了不少呢。正好这回我还带来了面膜。 嗯，这叫伸手不打笑脸人。你没有办法，我迎上去了你怎么办呀？ 嗯， 对，第二种呢叫做抛砖引玉法啊，这个过年回家的时候如何把这个话题完美的绕过是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啊，这次你考了多少分啊？啊，然后你就可以用另外一个话题来把这个考多少分的尴尬的处境给它略过去。 嗯，对。最后一种方法就是装傻充愣的方法， 嗯， 就是说你不管亲戚说啥你就狂点头， 嗯， 你说好的我抓紧， 对对对对， 好的 我 知道了， 我抓紧， 不停的装作乖巧的样子。 对我抓紧 这个我是有点体会的，我平常就是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这样面带微笑。 亲戚什么时候结婚呢？ 嗯，好的， 我 会努力的。 前言不搭后语。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在十一假期期间呢，如何应对家长的花式相亲以及逼婚的举措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的公众账号呢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关爱一下我们吧。 嗯， 对，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好，这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大学霸啊，这个不仅仅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之后呢，还把这个雅思成绩攻读到了6.5分。 嗯，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来问一问这个首豪是怎么准备雅思的。 嗯，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雅思吧，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还在上高中，可能对雅思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嗯 嗯 ，OK， 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雅思考试。我也是因为这次考，所以才深入的了解了一下。 嗯， 雅思考试它是 IELTS， 就是一个音译。 嗯， 咱们说优雅的思考。 嗯， IELTS 就是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就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英文考试的一个系统。 嗯 啊，然后它是由英国剑桥大学的考试委员会主导的。它是在基本上在全世界范围内有非常多的考点，是一个英语能力测试，主要是测试你真正用英语去思考去交流的能力，它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 G， 就我们说的 G 类，就是一类是 学术 类，对 A 类 Academy， 嗯， 是学术类，对学术类是比较难的， 嗯， 然后还有一类是G 类，就是 交流类， 生活技能 类， 生活类， 对生活技能类。然后我们学生考的呢一般都是 A 类，就是学术类，一般就是做留学用。 嗯， 这个成绩呢它是因为是英国剑桥大学主导的，所以在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啊新西兰这些都是通用的，就是学校都会比较接受。美国的学校接受的可能会少一些，因为美国是托福系的。 托福， 嗯， 对。但是据我一个在美国留学的朋友反映，就是现在，美国多数常青藤名校其实也是接受雅思。有些学校，你像麻省理工，甚至是只接受雅思成绩，就不接受别的成绩。 啊，他还有只接受雅思不要托福成绩的吗？嗯， 对，我刚看到我也挺惊讶的，就是一些比较好的学校。 嗯。 然后雅思成绩呢它是一个就是出国留学包括交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如果出国留学的话可能你自己的申请材料占一部分，推荐材料占一部分，但是这些看起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成绩。我这个分其实考的是非常一般，就是可能是就是刚过吧，就是考出来有点用。 六分应该是刚及格，6.5分应该还是可以了吧？ 就还可以，就是还可以 去。就一般的学校好像是6.5， 好像是在英国的前十名，只要不是前十名以里的学校都可以去申请了。 嗯， 对，就还是可以去一些地方，嗯，但是如果你要考到7或者8，你就可以去申请托福，哈佛 啊， 这些非常非常厉害的学校，这个还是主要看语言能力。因为咱们出国留学的话是搞学术写文章，这个写文章的话那主要就还是语言，跟别人交流也主要还是语言， 嗯， 文字，所以这个挺重要的。 嗯，那当时就是考雅思的时间准备了多久？ 我前后大概准备了2个半月。 两个半月。 嗯， 对，但是全身心投入， 就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复习。 对，每天差不多8个小时，因为那个时候 考研成绩已经出来了，然后就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了。 嗯， 然后我就说就短时间内就把这个考一下吧，然后就是两个半月。其实我在复习到后期的时候，我有点害怕，就是估计就是感觉很难嘛，就觉得考不过，就想把这个时间改一下。但是这个很贵的，就是你要改也要你要改也是要花钱的。 嗯， 现在雅思的考试应该是费用应该就2000多， 2020 啊，2020。 嗯，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因为我也想考呀，我就提前关注了一下。 哦， 然后2020，然后你就预约第一次就是2020，但是如果你中途要退考，手续费就是400多。你要换日期，手续费400多。反正你任何的变动都是手续费 都得花钱， 对对，都很贵的。然后我就说算了，考吧，考一次就考不好，下次再考嘛。 嗯， 然后就硬着头皮去考了。感觉还好。然后就是给大家透露一点小经验，就是咱们这个阅读和写作，这两个是评分的标准相对主观一点。所以 为什么阅读会主观一点？不应该是有 错了？阅读和 应该是写作和口语。 对对对，写作和口语，写作和口语相对主观一点，没有标准答案。 嗯， 所以这两个考试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小技巧，就是不要在实力太强的考点考。 哦， 就比如说你在北京，你不要去北京语言大学考。 嗯，也不要去北外考。 对，你去一个相对还好的地方。 嗯， 我当时是在我们家河南那边，我是去的郑州轻工业。啊，那边的水平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就显得好， 稍稍轻松一点。 对对对，就是 之前还有朋友去出国考。 对啊对啊， 去泰国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去考试，他说那边会更简单一点。 对，然后还有去新疆去西藏考的。 我的， 就在路费上就花的挺多了，是吧？ 对，那个就增加成本了。 嗯， 增加成本，但是如果愿意那样做的话也还是 OK 的，确实是能起到一些效果。 嗯，在学雅思的过词量的呢？ 单词是挺重要的。我们在做雅思的那个阅读的时候，可能就跟四六级跟考研的就完全不一样，就是这个单词量就会特别大。 嗯， 句子就会特别长，比咱们之前的那些考试的句子都长，结构都复杂，所以这个时候你单词要是再不认识，就障碍更大。我当时准备的时候是分两条线，一条线就是背那个单词书，就是有一个新东方，哎呀打广告了，新东方 要是不说没人知道 就是一个乱序版的单词书。然后就是你自己定一个计划，每天背一单元，这样然后把那些很生的总结到一个本子上，然后你第二天可以再背。 嗯， 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在做阅读的过程中，影响我理解影响我做题的那些单词我把它总结下来，等于说两条线，这个单词每天都要积累。 嗯， 因为实在量太大了。 嗯，每天大概背多少个？50个。应该是有那么多的吧。 对，有50。每天如果我背过的，每天可能能达到100个，但是能背住的可能就不多。 嗯， 但是你还是要就是硬着头皮也要背，也要读。就可能上午背了下午就忘了，但是没办法，必须这样每天背。 那本书我只记得第一个单词，一个 A 打头的单词啊，班长。 那这个雅思的口语还有作文嘛，就是中国考生的一个弱项。 对，是。 对， 对， 那你是怎么去准备这两项的呢？ 口语在刚开始学的时候，一般的像我这种比较喜欢英语的就会有一种虚假的认知，就觉得哎，我平时也挺喜欢用英语去表达的，觉得自己口语应该不错吧。 嗯， 但是根本就不是那个样子的。你到了考场上，你面对考官的时候，你可能就说不出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口语也是分两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就是多背多说，就是你这个流利度只能靠多背多说。就是你平时再找一些比较好的语料把它背下来，然后你自己再多说，这个是克服流利度。还有一个就是克服交流感。 嗯， 就是你有了流利度，你能说了以后，你跟别人你还要有交流感。 嗯， 交流感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头疼。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苦思冥想怎么样才能提高这个交流感，我就想出了三个办法。 嗯， 一个就是最笨的办法，就是你掏钱在网上买那种在线的课程， 一对一的是吗？ 对，一对一的，然后有老外给你一个小时多少钱，有老外跟你交流，这个是可用的一个方法，但是比较贵。 嗯，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像在传媒大学这种比较外教比较多的学校，你可以在课堂上跟这个外教老师多交流。 嗯， 但是这个方法的问题就在于老师是来上课的，他不可能就是陪着你交流很多。 嗯， 然后第三个方法我觉得也是最靠谱的。 嗯， 就是你找一个 外国的朋友， 对，留学生的朋友，你跟他交朋友，然后你跟他每天聊那么一会儿，然后这个就非常有用。 嗯， 就是你能大大提升你的这个交流感，然后你现在流利度交流感都有了，这个口语就不成问题了。 嗯， 其实说到口语，就上次在传媒大学的时候碰到一个过来的留学生。 嗯， 然后呢他是因为飞机延误了，就错过了我们学校去接他的那个班车。 嗯， 然后他就找别人就说 Can you help me 这样 excuse me 就这样子，别人都不太懂英语，然后他就问我嘛。 嗯， 我想啊，我也稍微听得懂一点，然后我就去跟他说，我就会发现我很多的话到了就中文到脑子里，我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成英文 、哦，对，其实这个是很多人对于口语的一个障碍的点。 对，就是你其实可以经常听得懂他们说什么， 对，但是你不会说。 是的， 对，虽然我的英文成绩不是太好啊，但是口语方面这个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稍作说明一下的。 嗯， 对，其实刚刚跟这个跟这个小 跟 这个守豪同学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他是找这个留学生交朋友。 嗯， 我当时呢就是一是也是为了年轻玩嘛，这个身边有好多的这个就是外国的朋友，然后晚上一起约着去酒吧喝酒啊。 嗯， 然后真的是你在日常交流生活当中你是也有可能体会不到他们真正就是私底下聊天的那种状态。 嗯， 但是当你真正一跟他们喝酒就是喝起来聊天聊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哇，他们说的跟咱们学习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对，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打小看那种外国的电影。 嗯， 无字幕电影。 哦，这么厉害吗你？ 连蒙带猜也能明白了，差不多点吧。嗯， 对， 我是这样过来的。 刚刚大佐说的其实就是守豪说的那个交流感。 嗯，对， 很多中国考生就经常像在背 那种死记硬背的。 嗯， 或者是说我这个某方是吧，给你一个模式，你就照着这个模式去说，但是这个模式还是他的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就像咱们说话一样，说中文一个概念嘛，对吧？ 嗯，对。哎，那守豪，这个关于作文方面你是怎么提高的？ 作文也是一个挺难的一个事儿。 嗯， 雅思作文 应该很注重逻辑吧？ 对，很注重逻辑。就是英文应该是一个沟通效率非常高的语言。 嗯， 所以它你在行文的时候它不需要你那么多花哨的修辞，它只需要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了。 嗯， 然后它的作文的那个基本上是公式化的，就是我第一句必须是总起句，就是它。 嗯， 你如果多废话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渲染情绪的这种东西，它 是会减分的。 对，它直接把分数给你扣掉，就把那个字数给你扣掉，就不算在有效字数内。 嗯， 对，你的有效字数就是你第一句一定要是论点句，然后你第二句是展开句，就是展开这个论点，第三句可以举个例子，第四句对比一下，就是它是基本上是公式化的。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像我这种雅思小白来说，刚开始的时候学应该是先把这个套路，就是这个公式先给搞熟。 嗯， 就是你搞熟了这个公式，然后你多写几遍，然后完了以后再去积累那些连接词，就是转折呀 but however 啊，就是转折的这个连接词也很重要。 嗯， 然后至于句子和论点，那就靠个人日常的积累了。 嗯，需要写那种长难句吗？ 嗯， 就是我平常都看不懂的那些句子，什么 which 啊怎么样。 我认为长难句如果你用得好的话肯定是可以加分的。 嗯， 但是如果这个句子你不是很熟悉，或者是你对它的意思和运用把握的本身就不到位，刻意用的话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嗯， 万一你这个句意用错了呢，是吧？ 万一这个变成 中式英语了，不加分又给减分了，这就不好了。 嗯， OK 啊，现在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0了啊，这个我们的青年说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嗯， 也非常感谢刚刚这个完了我这个脑子 呀，守豪同学的分享， 一会儿我要下班之后要给自己 写10遍 写十遍。 非常感谢守浩同学给大家的分享啊，关于考研经历的一些这个小的想法，以及关于雅思成绩以及这个考雅思的一些小的技巧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以及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大佐， 我是心仪， 还有我们的瘦豪，记住了。好了，咱们明儿见了，拜拜， 拜拜。 Wash my hands in the blood-filled stream. wipe the dust from the crumbled spire. We got our souls intact, but there's no shade under the trees. Although we run where we can tire, and so we're moving on. But the road is long, don't get your hopes up too better. Keep your head down, son. Ain't no time to cry. Better say goodbye. Don't get your hopes up too better. Keep your head down, son. Keep your head down, son. We run towards the land of dreams, to run away from smoke and fire. Smoke and fire. But there's no welcome mat, and there's no grass that's evergreen. Is there nowhere to retire? Cause we're moving on, but the road is long. Don't get your hopes up, you better keep your head down, son. Ain't no time to cry. Better say goodbye. Don't get your hopes up, you better keep your head down, son. Keep your head down, son. We are all your family, and we are all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That's your baby in the sea, that you have led onto the slaughter.